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 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首优雅的诗，老不是颓废，而是一种沉淀。女人的美其实有很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美都能够经历时光的磨砺之后还能够从容和优雅。金庸曾经这样的形容一个女人，他说赵雅芝代表的是东方极致的美，她便是最美的。80年的时候，赵雅芝演上海滩当中的冯程程迅速的走红，她是那个时代的惊鸿一瞥。1992年，她演的《新白娘子传奇》在全国播了一遍又一遍，她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的美学启蒙。也是因为这个，多年之后还会有新的乐队去翻唱她当年的老作品《青城山下白素贞》。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啊啊清修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数凡尘。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优雅老去的昔日传奇。这一位是张曼玉。都说张曼玉是一个妖精，她不像是40好几的人，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没有年龄的痕迹。 我想这绝对不是靠化妆品这一样东西来掩盖的。不可否认，张曼玉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美艳的。86年，张曼玉演的电影《玫瑰的故事》，那时候原著的作者亦舒他就坚持一定要张曼玉来演，他甚至对导演说，我不管他会不会演戏，只要他走出来我就要看，我就觉得那是非常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件事情。这是张曼玉的第一次触电，当然演技非常的青涩和稚嫩，现在看起来也是差强人意，但是美是肯定的。88年之后，张曼玉遇到王家卫，彻底的改变，后来又得到了关锦鹏还有许鞍华、陈可辛这些香港一流导演的赏识和启用，慢慢的让我们看到了她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张曼玉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代，91年她正式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阮玲玉的主题曲《葬心》。 都不管，天不该忘。 风情和哀怨，青龙门客栈，还有青蛇里的极致风流，还有东邪西毒里面他穿着红衣服趴在窗户边上的那段独白，令多少人至今难忘。2004年拿到戛纳影后之后，张曼云来了非常多大制作的邀请，比如说让子弹飞、满城尽带黄金甲、南京南京，这些后来看起来里程碑式的电影，张曼玉都曾经一一婉拒了。他的理由是他不愿意把这些变成自己的束缚，他认为他的人生不只有拍戏而已，自在的生活这才是生活的核心。所以他在事业的巅峰期选择了吸引，他说40岁之后我突然多了一些人生的思考，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这些而已。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他签了一个音乐公司，在知天命的年纪步入了乐坛。与其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传奇，不如说她是认真生活的真女人，在镁光灯的追逐之下，能够一次次的在人生的转折点选择放弃，选择去做回那个更自由更洒脱的自己。来听听她早年为自己的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曲《地老天荒》。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继续要听那些优雅老去的昔日传奇。优雅的老去，这其实是要老出一种风骨。如果有一天你老了，老到步履蹒跚，老到鬓发斑白，也要穿上一件没有一点折痕的衣服，然后在穿衣镜前左顾右盼，想起自己曾经年轻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甜蜜。汪明荃便是这样的一个女人，20岁出道，从艺都已经好几十年，拍了59部电视剧。她是一个出了名的严谨并且严厉的人，所以在香港人们都在叫她阿姐。60年代电视还没有普及，她就从小白领毫不犹豫地报名，最后跳槽成为了香港的第一批电视人。还记得82年她主演的那部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吗？那是 TVB 迄今为止收视率仍然是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而汪明荃主唱的同名主题歌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知道吗？汪明荃正是这种主题曲和电视剧同名 而且共同流行的鼻祖。当年他真的是红极一时，85年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登上了央视春晚的香港艺人。那年他一个人就唱了3首歌，当时还流行的是卡带，所以86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兜售汪明荃卡带的小贩子。这个从艺都已经快50年的不老传奇，到现在已经68岁了，可是他仍然没有退居幕后，依然在演着戏。今年的 TVB 的一部新剧叫做《华丽转身》，他在当中演了一个曾经走红的巨星，但是他在晚年接受手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汪明荃和他的老搭档刘松仁，这对老牌的金童玉女，也让人感叹，老去原来是另一种美。就像汪明荃自己说的那样，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都会散发出不一样的美。他很喜欢他现在的样子，华丽转身，年轻不在，却风采依旧。 一切也升

泪，负了寒梦。 是流入梦中，时光乘风，岁月如流，欢笑悄悄走。我不忍心回头，频频翻动旧情钟。哦，随落叶飘动，散落一地相思痛。外寒风吹入心胸，剪不断的绵绵往事却仍在心中。想对你挥挥手，告别昨日的笑容。哦，今生谁聚散，人生何处不相逢。就算我能忘记一切，穿过夏秋冬，曾经走过，曾经爱过，时间带不走。人间一世窈窕长路，错过已太多。我今生愿随风，只能留你在心中。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思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优雅老去的昔日传奇。优雅的老去并不代表着不老，或者说绝对的美颜和帅气。在十几年前，那是一个校园民歌弥漫的时代，赵传带着他的红十字乐团和摇滚不死的精神走遍了台湾的各大高校。有人说赵传的成功在那个偶像当道的年代其实是一个传奇， 他没有一张属于一人的脸，却能够让大江南北传唱他的歌。他的这张唱片的封面只有一张素描画，简陋但是却并不简单。当这首歌传来的时候，他略带沙哑的声音立刻打动了每一个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是从不退缩，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秀，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又是激昂又是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 这首歌是赵传的成名作，也是制作人黄韵玲从他的垃圾桶里为他找回来的。可是不管是谁要告诉所有人自己很丑，这从心理上当然是抗拒的。所以赵传当年也非常的抵触用丑字来做文章，但是他唱着唱着突然发现，丑的表现之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他表达了很多人内心当中想说的一些话，有一种力量蕴含在其中。赵传还有张专辑，那张专辑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有一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很多人都喜欢这首非主打。 李宗盛填的词。央视的足球之夜栏目在1997年国足冲击世界杯失败之后，还曾经用它来做背景音乐，制作了一个经典的宣传片。后来这首歌也在这个栏目当中为一位又一位成名已久的退役巨星送情。当你觉得赵传的人生就这样的时候，你发现赵传他又出了新的专辑。他说，我出专辑并不只是为了出专辑而已，我是要告诉所有人，我还是老当益壮的那个赵传，我还能够唱，并且唱得还行。现在孩子已经大了，父亲的责任慢慢的轻了，所以要把心思用到音乐上。他不计较能不能够收回成本，只是凭借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本能优雅的老去。哪怕他的唱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辉煌，他还是要告诉所有知道他名字的人，他仍然在坚守。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静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11点整。